空闪亮，穿越千万年的光，陪伴在我的身旁。Hey, hey, hey, 为一生燃烧六个念想、哦、曾经美好的感情毁掉了我的模样，让谁都无法想象我失去了天堂。 Hey, hey, hey, 却得到美丽的翅膀、嗯嗯、 我是飞碟首选主打星田馥甄。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哦，强打星，田馥甄，好喜欢他那个节奏哦。田馥甄，12:06，欢迎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刚刚听到就是 Hebe 的余波荡漾。今天呢，来到了7月15号一天的一开始。今日寿星是，嗨，我是已经离职的超商小丸，今年是满30岁的生日，依旧希望我的亲朋好友每天都平安快乐。是否随着年纪增长，愿望就越简单呢？会吗？ 不一定哦。 我觉得好像年纪增长，有的人会可能会要，对啊，会要的更多之类的。请马克玛丽用我爱的懒懒熊精神祝我生日。 懒懒熊黄色那一只哦。 懒懒熊 一个黄黄的圆圆的，有点像蛋黄，又不是蛋黄， 就是不是蛋黄哥。 我想是那一只吗？ 你说拉库拉库哦？ 拉库拉库想怎样？我现在马上搜寻拉库拉库。 RAKU 金晨曦。 RAKURA 懒懒熊精神是不是就是蛋黄哥精神啊 ？RAKU， 然后呢？他说：“对了 ，RAKU 啊， 今晚是点歌之夜吧？我可以点一首孙燕姿的《第一天》吗？谢谢你们 ，Happy Birthday！、Yeah! 对耶， 拉库拉库， 对吗？ 拉库拉库有没有出来一些这个产品啊？” 在点歌之夜之前，玛丽刚刚看了金肉妈妈的影片，她说对，应该是那个吧，所以它不是黄色，是棕色的啊，是熊的颜色嘛， 色 对啊，北儿的颜色，北儿。玛丽看了金肉妈妈的影片，说金肉妈妈做了一个类似倒立的东西，然后玛丽说她要跟着一起做，所以待会我们要来开直播看玛丽做运动，好棒哟。欸，你现在一直在唱歌，是不想要听这一段吗？ 没有，很久没唱了。明天我再期待不如活得今天很自在，我说我到了，会不会太快，未来第一天要展开。Come on！ 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能飞起来， 到底不是很习惯，你的眼神里好像也期待，期待不一样的未来。 Oh yeah！ 第一天，我 伤怀，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能飞起来，爱是天空的梦幻，第一天的纯真色彩，它总是永远那么灿烂。 蓝色的海，蓝 色的海， 海上的云， 海上的 云的那段， 云的那段。 活在期待，不如活在今天很自在。 我说我懂了，会不会太快？未来第一天要展开， 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都飞起来，爱是天空的梦幻。 为什么 后面太烦了？同行有人都会觉得好了没？ 没得分。好的，热身完毕，已经准备好要筋肉妈妈了吗？ 你不是说那个很难吗？ 对啊，那个很难啊，所以才要直播啊。 哦， 就是要， 就是要啊！你又要拍直播，你又要接大家的电话点歌，你又要播歌，你会不会太忙？ 没有啊，在点歌之前，我要先直播，直播完以后再来做今天的点播之夜。 哦 ，OK 吗？准备好了吗？等一下你的 墙，可是大家知道肌肉妈妈那个影片是怎么样吗？ 或者大家现在可以先去搜寻一下肌肉妈妈。 我是在肌肉妈妈她私人还是她公开有 PO 啊？我看一下哦。 不然你用嘴巴叙述一下好了，你嘴巴那么厉害。 它有点像反过来的倒立。 嗯，倒立不是就反过来吗？ 你倒立不是你好像你要面向墙壁然后翻过去吗？你的肚子朝外。 嘿， 可是肌肉妈妈那个影片它是肚子朝墙壁内，腿在上。 它有点像是反正就手撑着地板，然后你的脚在墙上， 嗯， 你的头面向地板，就有点像是你可能对着墙做棒式等等那种感觉， 嗯， 然后你撑起来以后呢，你的脚要往前，就是譬如说膝盖靠胸部， 嗯， 然后换脚， 嗯， 然后还有膝盖抬起来， 嗯， 不是，就腿往上踢， 就是膝盖先往自己肚子收嘛， 嗯。 然后再回到右脚收，然后右脚再回墙壁，换左脚收，左脚回墙壁，然后下一个他是反而把那个腿凹起来，要往自己的头顶靠近。 就如果平常你是在地板平面坐的话呢，就是收膝盖，然后举脚。 真的耶，他有 PO， 他在7月12号他 PO 了，即使只有一面墙，都是你最好利用的健身媒介，核心肌群与上肢肩膀的强化训练。 这个真的不是普通一般人可以做起来，就是你可能在， 但是你光是看影片，你可能会觉得它有难度，可是你没有办法想象它到底是有点难、很难、非常难、超级难耶。 哦，我也不知道是非常难还是超级难，但我觉得就是应该基本的核心跟就是你的肩膀的负载力要够才能做得起来。然后他的脚做完了之后，他会慢慢把手贴进墙面，就变成一个倒立。 对，然后他还有那个左右移动，就是那种腿往左往右。 哦，嗯，好，你要选哪一面墙？有时钟那面墙好了。 啊，好啊。 好。待会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脸书直播，大家欢迎可以上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然后帮青春点点按上抢先看，你等一下就可以看到了。Oh yeah！ 生活，你还剩过多久？我曾被埋没，你怪罪都是懒惰，喊你标出火，现在就这一刻，老爹燃热血，和兄弟并肩战斗，我们直拼到底，无视失败有力，拉下一个团结，要你跟我一起，大笑就拿破规则，出手就只有没有各种抢手，那正是我。有人曾英雄巅峰，不过是开口，谁是高手？跟我复活、心里的节奏就要冲出喉咙，现在倒数秒钟，你跟我一起加油，星空的颜色让别人看不透，就掀起潮流，要世界跟随我，我们直奔到底，无视失败有力，拉下一个团结，要你跟我一起，趴下就打破规则，出手就只有没有各种抢救，那将是我，趴下有人曾英雄巅峰，不过是开口，谁是高手？看我不活。 小说改编，全美3700万人共同落泪。 今年夏天最美好的相遇，我就要你好好的电影原声带，环球。 We love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Summer time， 整个七月就是要和博朗咖啡馆在一起，饮品天天第二杯五折，每周一在加码买一送一，还有还有，咖啡豆系列商品也买一送一哦。与朋友一起的咖啡分享时光就在博朗咖啡馆。Life begins with Mr. Brown Cafe。活动详情请上博朗咖啡馆官网查询。 Get out, get out！ 解放自我的音乐宣言，音乐顽童赵永新以独立的姿态面对世界。 Get out！什么奇奇怪怪、乱七八糟的语调？什么歪七扭八？ 赵永新2016全新创作专辑《Get Out》，海蝶音乐震撼发行。 嗨，大家好，我是 Erica。 好的，12:22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刚在广告时间的时候试做了一下， 怎样？难度是？ 不是跟你开玩笑，蛮累的。 真的假的？ 蛮累的。 可是你看起来非常的优雅跟自在耶。 你等一下自己做就知道了。然后 有没有可能？我觉得非常简单。 也没有不可能。有可能啊，你就觉得哼。简单，我是广播界女神，什么都行。 夸张，怎么可能？ 我觉得上手臂非常累， 所以是真的。所谓他说肩膀跟核心锻炼的非常的好， 上手臂很累，然后核心部分，核心我是没有什么感觉啦。可是就对我自己来说，我的上手臂很累。 嗯， 然后如果要之后要靠墙走到就是那种累倒立的时候，脑浆要爆了。脑压超高， 那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这可能不是一个适合我们的运动哎、欸。 脑压跟眼压超高，我都要爆掉，我整个人就要像卡通一样那样啪。 你知道之前有个举重比赛，有的人举完他血管就爆了吗？ 对啊，那个很恐怖，那真的很恐怖。手机交出来吧，你热身完成了 没？所以你现在要直播了 ？Yes。 那个需要很热吗？ 很热的意思是什么？ 很热的热身 哦。热身哦， 嗯。 好的，青春点，你说不放弃自我锻炼的机会。 嗯， 好，青春点一点直播要开始喽 ，Let's go， 幺幺。 这也要开着？ 这个不应该开吗？ 不应该吧？ 好。I'm sending pick up the picture. I'ma get you fired. I know you're always on that night shift, but I can't stand these nights alone. And I don't need no explanation, 'cause baby you're the boss at home. You don't gotta go to work, but you gotta put in work. You don't gotta go to work. Let my body do the work. We can work tomorrow. We can work tomorrow. Let's put it into motion. I'ma give you a promotion. I'll make it feel like a vacay. Turn the bed into an ocean. We don't need nobody.I just need your body. Nothing but sheets in between us. Ain't no getting off early. I know you're always on that night shift, but I can't stand these nights alone. And I don't need no explanation, 'cause baby you're the boss at home. You don't gotta go to work. But you gotta put in work.

今天晚上你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曲，想要点播的歌曲呢？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0223639955。 在台湾偏远地区，我看见特矿高风险家庭的生命景况，也看见这些家庭因着你我的捐款及台湾世界展望会的关怀，他们的故事正在改变。邀请您捐款饥饿三十，报名饥饿勇士大会师，帮助台湾特矿高风险家庭找回生命的韧性，勇士出击，危机远离。请上台湾世界展望会官网或拨02-2175-1995。 再看一眼，在重逢的那一天，最深的拥抱当作纪念，熟悉的人 还记得吗？我们的约定，7月23台北小巨蛋，我们不见不散。我是 Angela 张韶涵。 嗨，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飞碟 Newer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就爱点你。 时间来到12:33，青春点点点在今天晚上的点播区，初一十五点歌之夜。刚刚小佑的点播来自于皮克斯的《留在原地》。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们也都一直留在这里，在飞碟电台陪伴着你。 你把我写进剧本里，说男主角一定是你，不论结局是悲是喜，我始终乐此不疲。下了酒里朝暮的相处像是拍戏，编剧的手从不肯停，我是傀儡生的在你手里，直到 02-2363-9955 ，Hello， 你好啊。 喂，你马克吗 ？Yeah yeah， 你 是谁？ 等我一下哦，我关一下。好，喂， 你是谁啊？ 我是 Jill。 Jill 对， 吉儿， 对， 是送我是送我洗发精的吉儿吗？ 是啊， 哇哦，那真的很好用， 真的吗？哎，我今天团购 哦， 今天原购可以再继续。 就是 Jill 他本来他在做美发相关事业，然后他送了我一罐洗发精，他说那是沙龙设计师专用的。 嗯， 然后那个洗发精，因为洗发精普通我们在外面买，不是倒出来都是稠稠，就是乳状的那种吗？可是他的东西就是你一轻轻倒出来，它就像水一样的流出来， 那不就很像阿元洗发水？ 因为它是里面是氨基酸成分，我们公司的东西是氨基酸成分， 嗯， 对。所以它才会是立体状的， 对啊， 因为洗发精80%的洗发精，市面上80%以上的洗发精都是水，成分都是水，嗯，所以其实越水的东西，其实它的代表它的东西是越天然的。 哦， 然后就你一倒出来，都是水，就你轻轻倒就倒出来，然后可是它洗就是你很难想象，就是水也能洗出泡沫。 哎，欸，氨基酸很红哎，欸。 对啊，哎，嗯，Jill，今天要点什么歌啊？ 我要点结尾你的放逐爱情。 放逐爱情哦， 嗯， 对， 你最近怎么了？ 完全被你说中了。 你说中他什么？ 他之前不是有打电话进来，他就是那个吃饭那个啊。 我觉得我很怕被听到。 哦， 对 ，OK。有人说想知道牌子加一加一加一， 那个有牌子吗？ 有牌子啊，我可以。好，我等一下放在 APP 上。 你在 APP 上跟大家分享， 所以要知道的话，啊，请你要下载飞碟联盟 APP， 然后打开来看哦。 好，晚点放在 APP 上，但是只能在沙龙买得到哦，所以你们可能要大家要找一下。对，因为我没有市面没有买不到的。对，好，对啊，其实最近不是很顺， 所以就是放逐爱情，是因为。那我们不要前情提要，我们直接讲故事可以吗？ 怎么回事？ 可以啊， 好好好， 就是其实就是对方现在目前就是要已经确定要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了 哈， 对，然后但是他没有很接受那一段感情，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 他想跟另外一个在一起，可是又没有很接受他的感情。 嗯，因为这个事情是他家人帮他决定的，然后也确定明年要结婚了， 所以就可能是家人帮他安排了相亲对象，然后认定了这个女生，然后他就跟他在一起，可是他又没有很想跟他在一起，然后所以他觉得想要找你这样子。 对，他想要维持，他询问了我是否可以接受。 当然不行啊， 当地下的， 嗯，他不认为这是地下哦，他也不认为这是小三，因为我们没有说要在一起。 嗯， 对，但是他很想要维持FWB 的关系，他想要做到这样子的关系，但是我觉得 性生活伴侣哦 ，FWB 当然不要啊，为什么？ 他直接讲 FWB 哦，还是他直接用炮友这个字？ 没有没有没有，他认为这是不一样的东西。 他说炮友跟 Friends with Benefit 不一样。 对， 不一样的点在， 嗯，他认为一个是可以谈心啊， 他觉得他是 Justin Timberlake， 嗯， 哦， okay，对， 没有一个是可以谈心的哦，一个没有，一个只有打炮。 你好好认真跟你太太谈心吧，你们未来要走二三十年呢。 对，总之就这样吧。 当他太太真可怜， 未婚妻， 嗯，但是他认为这种东西是可以慢慢培养，只是他目前可能。还没有想要定下来，目前他是这么说。 那、 我会不会说太多？好怕有很多人都只认识他。 没有，现在谁在听青春点点？谁在听广播啊？现在十个人里面有在听广播，可能才一两个吧。 哦 ，OK， 好、 啊， 反正就是对啊，就是这样。 那你没有答应吧？ 我没有答应啊，我怎么可能答应？ 好想访问他的未婚妻哦。 那 我也很想，其实我知道他未婚妻很多事哎、欸。 哦，是哦。 那他未婚妻为什么会接受？ 因为对方是一个很内向，跟很也是一个很单纯的女生， 很乖， 很乖，然后完全就是听父母的安排。 嗯。 然后对方也只交过一个对象， 嗯， 只交往过一个，然后又是没有交往超过一个月， 嗯， 就等同他可能那一段根本等同也没有谈过这样子， 呵呵呵呵， 然后就一直维持这样子到现在，因为他对方年纪比他再大一岁， 呵呵 呵，对。 那你现在有跟这个男的联络吗？ 其实有哎、欸， 那联络是为了什么而联络？ 嗯，就是一样，还是互相关心彼此目前的生活。 习惯了，我丢不掉。你知道，你知道联络下去会变怎么样吗？ 我知道。 哦，你自己知道？ 我知道啊。哦，因为我们有减少很多交集了啦，没有像之前这么的夸张了。 对啊，一下子归零很难啊，但是可以慢慢降低。嗯，你以后就打电话跟我们谈心就好了。 对，我们现在降低很多啊，就是可能不叫不会一直在谈一些比较深入的话题之类的。 嗯嗯嗯 嗯，对。 好的 ，Jill， 谢谢你们， 放逐爱情。 谢谢， 拜拜， 拜拜， 好，拜拜。 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牢牢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T.O.O.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 02-23-63-9955， 这是谁唱的天黑黑呀、啊、 这是 Roy Kim 即将要在台湾 TICC 开演唱会的 Roy Kim。 02-23-63-9955 12:44。嗨，你好啊。 喂，是我吗？ Yes， 是的。 你是谁？ 我是点歌战士。 战士你好，你要听什么歌？ 我想听方大同跟葛仲山的爱不来。 爱不来、嗯、好的，为什么呢？ 因为14号是方大同的生日，想要祝他生日快乐。 你说昨天啊？ 喂， 昨天嘛，7月14。 好的， 再见了，点歌战士。 哎、欸，等一下，我想问一下玛丽， 嗯， 那个 YouTube 合唱团就是飞碟广告，那个是玛丽录的吗 ？YouTube， 对。 好，知道，谢谢。 什么东西啊？ 拜拜。 他问什么？我不懂，我不懂。 我们的那个劲碟啊。 什么 YouTube？ YouTube， 哦、oh, ，YouTube， YouTube， 爱不来。好的，原来方大同昨天生日啊。 我相信一切都会平安。 我现在好想回家去。 夜深了，打个电话回家吧。方大同、葛仲生爱不来， 现在打电话回家只是把家人吵醒吧。 那打个电话给青春点点点吧。大同真的好久没来了，都不来， 超久 都不来台湾。 却无言，好久不见，别太傻，又无言留恋，没有天时与地利，只有生活的压力，就算再多的话题，见不着你，天时不济，假日平生我发呆，你却临时要出差，面对时差好我来，我们只好梦里相爱，可惜沙眼工作擦肩而过，大家时间不多，为了未来，为了对白，为了最爱回来。 哦，思念是一种病，现在没声音比你动听，你是否已离开地球表面，要遇见你的条件变得好遥远，这空空的家具我一个人占据，你也或许同样情绪委屈，或许同样继续，过去是否回不去， 没有天时与地利，只有生活的压力，就算再多的话题接不着你，天时不济，假日平时我发呆，你却临时要出差，面对时差好无奈，我们只好梦里相爱，发现你我沙眼工作擦肩， 时间过得最快、okay. 就算忙碌或者累坏，还是期待回来对你 say hi， 经常飞来飞去又追求自己爱的梦、 right. 对好友却有空，但只希望你能懂， 能 我的世界满是眼 泪， 不想这样就失恋、 oh. 为了一天没足够时间陪你做做，总念不会错过，虽然不能回头，为你写了这首 大唱 给你听， 发现你我下眼工作擦肩， 小心，排行榜危险了，雅莉安娜回来了。31亿人疯狂点击，粉红妖姬尼基米娜，流行天团共和世代，嘻哈天王小伟恩共同跨刀。限量加赠全球独家海报，环球豪华精装。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竹外的游子，你过得好吗？你还记得那双刻满岁月痕迹为家人默默付出的双手吗？那是你一直依赖却渐渐忽略的爸爸。有多久没有跟爸爸嘘寒问暖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给爸爸，让他知道你很好，并说声爸爸我爱您。太和工坊陪你向天下所有的爸爸说声父亲节快乐。 周杰伦的床边故事专辑签唱会，7月16下午2点台北西门町电影街，7月17下午2点高雄汉神巨蛋，晚上7点台中星光三月。详情请上杰威尔官网及周杰伦官方 Facebook 查询。 我是林宥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还可以更坏，未来还没出来，我们是赶不走的未来。 来了，02-2363-9955，12:53，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Hello， 你好， 马克啊，玛丽好。 还有 Trash， Yes， 你要点什么歌呢？ 谢金燕的《月弯弯》。 没有哎、欸， 真的、 真的没有。 这个好像不太，这个有点不保险 哦。Oh， 对，为什么今天突然想听这首歌啊？ 因为也是一样啊，但比较多歌都是动感的，就是这首歌会比较抒情，比较慢。 Oh， 好吧。经验因为那个版权问题，我实在是有点怕。 是版权，不是没有这首歌啊、哦？ 是没有这首歌， 没有这首歌， 因为版权，所以我们不会有这首歌啊。 嗯，好， 晚安喽。 啊，所以不能选其他歌吗？ 你要选什么？ 震惊哎！ 哦，那我选我的主题曲好了。 什么？ 垃圾车。 好哦， 玛丽说要帮人家放的，每次我出场都没有放。 好， 拜拜， 拜拜。垃圾车是吧？ 然后就真的放进来进来进来的不舍会撒泪。 刚刚那是什么？ 你不知道？ 你不要一直唱随便国外到垃圾的车子给我听好不好？进 来进来进来的不舍会撒泪，会撒泪，无奈撒泪，只愿垃圾的垃圾还有厨余。咦，进来进来进来的不舍。 啊，你说是新北市的车哦？ 你们没有听过吗？ 台北 你没有听过， 台北市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没有人在唱歌的，没有台词，没有歌词的。 只有我们家有歌词吗 ？Yeah， 我要问大家，你们家有歌词吗？ 你知道外县市还有的有的不是用这一首歌吗？有的是给爱丽丝，有的不是少女的祈祷，有的是给爱丽丝。 啊， 对， 歌词不是政府写的、 哦？有可能是政府啊，就是新北市政府嘛。好啊，你可以在 App 上面告诉我们，就是你们家附近收垃圾的，对啊，收垃圾的垃圾车有歌词吗？ 我太活在我的象牙塔里面了。 玛丽的象牙塔。

第二个小时了，0223639955，1:01的青春点点点，在今天 初一十五点歌夜，你要听什么歌呢？ 7月15号了呢。嗨，你好，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达人啊。 哦，达人， 哇，电话怎么变这么难打？ 没有蓝吧？ 还好、啊。达人，你要听什么歌？ 哎、欸，请教一下，那个500是地雷吗？ 五百的哪一首？ 他的版本，前一两年有一个，他有翻唱陈淑桦的《梦醒时分》，这可以播吗？ 五百的《梦醒时分》哦， 没有候补是黄连玉的《客家小草》。客家小草是要送给玛丽的，因为玛丽生日快到了。 那我为什么要客家小草、啊？ 他不是客家人， 不是因为巨蟹座是掌管吃嘛，他也送给巨蟹座的朋友啊。 啊， 空中送个客家小草可以吗？爱告心意， 我要进来来听梦醒时分呢、啊。 陈淑桦的哦，好感动。哎、欸，那个哦，我上你之前去看杨凡的演唱会，他唱好多经典的歌，很棒哎。 嗯嗯嗯， 还有翻唱那个，他有现场唱张雨生的《大海》，还有挑战万芳的《新不了情》。 嗯嗯， 还有唱 Only You 的《坚气》。 他唱那些我都觉得很、 很不违和， 对、啊、 很对。 他如果唱 MP 魔幻力量的话，我就会觉得哦，很真的很惊讶。 吊一个吊鬼的，我发现是哈、哦，以前他的伙伴像没现场没有看到杨，没有看到江蕙跟费玉清，还有胡瓜的花篮。 嗯， 因为以前我觉得他妈妈 都会去调查哦。 你觉得他们一起主持节目，然后他们一起做秀场，应该要有是不是？ 就是早期他们秀场，然后也是拍档，他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脸书有问他，他说他没有通知他们，但是我觉得这个回答好奇怪 哦。他有回你哦？ 有回啊， 很棒啊！ 他有进来按赞，我留言他都有进来看， 好棒哦！ 嗯， 好，感恩你们哦，玛丽生日快乐喽！ 谢谢你， 祝你早日找到真爱，拜拜。 最后补这一句就有点令人，吴玛丽现在是用死鱼眼看着斜下方。说到找真爱这件事情，你觉得你需要去找吗？还是他就是会出现？是不是应该要去找一下？就像神奇宝贝，我要出门，我要拿着我的手机，然后我要抓到你啦！ 或许找只是一个你内心觉得你已经准备好要接受恋爱这件事情了吗？ 嗯，那你准备好了吗？ Anytime. Yeah. OK. Yeah, yo, man.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问。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这首歌曲呢，同时也送给上个小时的 Jill， 0223639955。嗨，你好。 喂，你好。 嗨， 你是谁呢？ 我想点歌。 嗨， 我想点吴克群的《一个人两个人》。 一个人两个人。 你是谁呢？ 啊， 你是怎么称呼呢？ 我高雄的文俊。 高雄的文俊。 对。 你听我们节目有很久吗？ 嗯，有一阵子。 嗯， 对。 一个人两个人这首歌，点这首歌有特别的含义吗？ 嗯，没有，因为我现在已经结婚了，但是有偶尔也是会想到说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也 会去怀念以前啊。 那你老婆现在在干嘛？ 她在睡觉。 那你为什么没有在睡觉？ 我刚刚在洗碗，才刚洗完碗而已。 我有一个问题，你刚刚说是谁的一个人、两个人？ 吴克群。 是吴克群吗？ 对啊。 还是胡彦斌啊？ 没有，应该是吴克群吧。 是吴克群吗？ 对啊，是吴克群啊。 没有吴克群的一个人、两个人啊？ 对， 没有啊。 哎，没有吗？ 没有啊。 水波。 没有啊。 哎，那首歌不是他唱的吗？ 只有胡彦斌啊。 会不会其实是胡彦斌？ 也有可能哦。 也有可能哦。开始有点被讲了三次之后，就会有点是这首歌吗？ 三人成虎。 对，是这首歌。 那就是胡彦斌啦。 那就是胡彦斌吧。因为之前好像听过吴克群唱过。 哦， 对对对，我 好，所以现在两个人的你有时候也会怀念起一个人的自由这样子。 没有错。 你觉得最失去最多的自由是在哪一部分？ 自由应该就是以前可能一个人可能会去可能就是自己有自己的娱乐啊，但是现在可能结完婚之后就不会有那些娱乐在。 哪些、啊、 你的娱乐是什么？ 就比如跟朋友出去晃一晃啊，或者是去钓上行钓虾啊等等之类的。 哦， 对啊。 那你们现在还没小孩？ 有两个。 哦，所以就更不可能出去了。所以你们现在也不是两个人，你们现在是四个人。 没有错。 好的，送给你啦。 可以，谢谢哦。拜 拜。 Okay, bye bye。 点歌不够多，公式画面对唱情歌不停的多，安慰自己别急别急，那耐心这生命总先要走。讨厌的事没有理由想太多，别烦我，只管自己快乐。讨厌的事没有理由想太多，自己的生活自己把握。 一个人生活是不是就很开心很快乐呢？话说我今天昨天就差一点点在脸书上面一时冲动就想要认养猫咪了呢。马上就要变成不是一个人的生活，就差那么一点点呢。 脚又收回来了， 吓死我了。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嗨， 你是谁？ 红豆。 哎呦，考完试的红豆。 对啊。 嗨，红豆，你今天要点什么歌呢？ 你们有没有 BAP 的？ BAP 的什么？ 1004是什么意思啊？ 我也不知道。 欸，红豆，你不是喜欢听国语歌的人吗？ 我同学喜欢 BAP 啊。 所以呢？ 所以 BAP 是什么的缩写啊？ Best Absolute Perfect 最棒 绝对完美。 嗯， 那最棒跟完美不会太像吗？ 我其实没有很喜欢他们啦。 那你为什么要点嘛？ 你就说喜欢，现在又都不喜欢， 点一下会怎样？ 啊，我零一零零四，你也不跟我说，也不知道。 你们有吗？ 有是有啦。 那你真的有想听吗？ 想听啊。 好啦，你考得好吗？ 不知道哎、欸。 你没有对答案哦。 不想对，还要先自己看一下题目，然后有些答案就忘记了，麻烦。 麻烦麻烦，但听到口吻听起来蛮轻松的啊。 反正就考完了，考了、啊。 没有，这个听起来就是 自暴自弃吗？ 就是很拖，就是该怎么讲呢？写完答案会忘记自己答什么的人，我觉得都不是很认真的人哎、欸。 是这种不确定才不认，不就才会不记得、啊。 我告诉你，1004是天使的意思。App 上大家说的， 为什么？ 韩文可能是不是有谐音啊？怎么个怎么啦？ 好吧，红豆，晚安喽， 拜拜， 拜。对了，你昨天还前天说好久没有听到那叫什么 以及骂， 是以及骂吗？ 我要点播以及骂。 是叫以及骂吗？是叫以及骂吗？ 以及骂，你说是以及骂啊。 0223639955，1:14。嗨，你好。 嗨，两位好。 你好， 你是谁？ 悲情男人。 飞行男人还是 A 型男人？ 还是悲情？ 哦， 悲情 啊、哦，悲情哦。 对。 悲情男人，你要听什么歌？ 张卫健的《冷眼旁观》。 发生了什么事呢？悲情男人， 我就喜欢听悲情的歌。 所以听嗨歌你都很没 feel， 你一定要悲到底，这样给吹了去。 丢丢丢！ 你现在在开车吗？ 对啊。 去哪？ 去遥远的地方。 是要上班还是要回家？ 就从北部要开到南部。 哎、欸，对啊，你说张卫健什么歌？ 人眼旁观、 啊。对对对， 旁观，人眼旁观。 因为我在 人眼旁观， 因为我在电脑上打“悲情男人”，发现没有这首歌。 你要去？ 没有。 你为什么这么晚要开夜车去南部？ 工作，我知道。 不是哦，不是工作，就想说去哪里就去哪里逛一下。 哈？ 那你现在是想去？你的目的地是要去哪？ 应该会到垦丁吧。 你要去看日出哦。 也没想过要看日出。 你一个人吗？ 对啊。 要去踏浪。 踏浪。 踏浪是也没想过了。 好，那祝你开车平安哦。 感谢啊。 拜拜。 拜 拜。 而且挂掉电话以后才跟他说，欸，不好意思，其实我们没有悲情男人。啊，不，我们没有 冷眼旁 观。 伊吉玛，我们只好听伊吉玛了。1:16，青春点点点，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 就爱点你 UFO， 即将要带给你十分凶狠、十分恐怖、凶的不得了的伊吉玛。 Squash it, it's ma. 我们就是没有那个愧靠。 On the water squat, squat. Your dirty moment cap. Squat, squat, squat. Oh, can ninja squat? 等一下，上次听有这样吗？ 有啊。 On the water squat, squat, squat.Your dirty moment camera. Oh, can ninjas go rapple, rapple, rapple, rapple, rapple? Ichima, ichima, 우리가 ichima. 빛이나빛이나우리가빛이나신경꺼너는 好暗哦，太凶了啦！英雄，今天晚上就要来到飞碟夜现场，跟我一起 rap。管他什么 soft leaf 啊！今天晚上零号一起骂。No mi so ni joro wa ni kamaki ni kiss. Hey, kami o yuwa e mata tsugi no iku sane iku. Hey, hyoge de sekai kiss. Damn ninjas on the mission. Jama mono wa yosha na kiru shinu ikiru kakete ria tozen no gimu mite mi kiru. Hey, hito wa saigo lonely. Nokosere mono wa oi ni koshita. Hito wa saigo wa lonely. Hey, motherfucker you can do.人们最后都是孤独。너무마신싸구려 coding 여전히 moment coming Camo down you know it going 하루내너 mother motherfucking name 난욕조에누워쇼핑해누가 babe babe babe babe babe Kiss a bitch my killer whale Killer whale killer whale killer whale killer whale 수용해수용해수용해우리곧돈으로수용해너네컴퓨터로구경해너네삶까지내가주연해그니까 it's my name in him 절대는 with my name it's my 절대는 in him it's my 절대는 team 은 원고계속우리애좀그래 it's my I'm a motherfucking trendsetter all my shit very rare never seen a map you 믿지마니네오빠돈을벌긴 get for 개소리야개소리야돈을벌긴 get for You turn in moment 개모상어가죽걸친채로여기는강남대로골목길들어가면우주로걸음안에평화주머니안에놀보전하네정신은돌고돌아서재자리기면아 On the water squat Squat Squat Your dirty moment camera Squat squat squat Oh can ninjas go rapple 那个到底怎么发出来的、啊、 因为在录音室它是一个他是一个什 么做的、 啊？他怎么进入状况才可以在一个明明就是很冷静的录音室里有这样的效果啊？而且，妈，他们那个声音都很像是你在喊叫的边缘哎、欸， 对， 吼叫的边缘，那个怎么？ 他们应该是真的吼吧？ 真的就是吼吗？ 应该就是真的吼吧？就像你访问 ，Ole wa ole no， 就像访问 I O， 比如说 I O 乐团 ，Angus 他唱歌不是也都是狂爆的， 啊、 或是阿 core 谢和弦也都没有在收的啊。 一起骂， 他就狂，就是狂 态度。 もうやりたくないことやってる暇はね。 やりことない。 やりたくないことやってる暇はね。って言ってたマ ジ。做不到的事还是要继续做。 過去の話すんのダサいから昔のこと忘れちゃったらいい。 0223639955 0223639955 7月15号的点播特辑1:21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侯昌明。脸书按赞可以做公益吗？即日起至7月22号，到传善奖脸书粉丝页按赞分享，就可以帮社福机构获得总额9600万的奖助金。上网搜寻传善奖。 生命只期待这次相遇。全美3700万人共同落泪。现身，我就要你好好的电影原声带，环球。 大家好，我是 毕书尽。 我有天很危险 ，I'm a beat to the double R。我有天很危险 ，KKK to the double R。飞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0223639955，嗨，你好 ，Hello。 你好， 你是谁？ 我是四乐兵。 四乐兵，你要点什么歌？ 我想点《倒叙的时光》。 《倒叙的时光》是谁的？ 周笔畅。 周笔畅。 倒叙的时光， 听起来怎么很适合在毕业季来听啊？ 是吗？ 不然他的歌词在唱哪一种？ 反正就很轻松。我记得忘记歌词、 哦、是轻松，是轻快的、 哦。对啊。 OK。好哦， 好的，斯乐兵，那你最近暑假在干嘛呢？ 我最近暑假吗？哦，因为这阵子我爸爸妈妈发生意外，所以我大概照顾他们。 他们怎么了？ 就是我妈她发生车祸，就是手有点骨折，没有答案。然后我爸是工作的时候有点意外，背部有点伤到，然后今天要带他们去照 X 光。 哼， 对， 所以他们不是一起在一起然后发生车祸，他们是分别发生 的车 祸，真的蛮衰的， 对吧？ 好好好，好好照顾爸妈啊！ 好， 晚安， 拜 拜。 1:24的青春点点点，在每天凌晨，星期二到星期六，星期一到五的晚上啦，一天的一开始，12点钟到2点。 你困了吗？ 可能要再倒立一下。 旧时光，重阳装扮新娘，不怕羞的模样，她身后的脸庞，偷偷闪亮。走回去那一天，再坐回你旁边，雪掉在你手里，融化在艳阳天，老去的时光，再荡一遍秋千，让童年。 1:26，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来吧，你好，你是谁？ 喂，你们好，我是彰化人。 彰化人你好，彰化人你要听什么歌呢？ 我想要点小安的《浪费爱情》。 谁说爱情不能浪费？ 是。 为什么提到彰化就会很想吃霸丸啊？这是一个什么样可怕的连结？ 我完全不会，因为我不吃霸丸。 因为彰化霸丸是全台湾最好吃的霸丸。 哇，你真的是以彰化为荣呢。 是。 那彰化除了霸丸还有？ 我知道八卦山，那个什么超级大佛，我从来没有去看过。 应该是说还有好吃的控肉饭啊。 控肉饭哦。 对，这很有名。下次你们来彰化，请你们吃控肉饭。 你现在真的在彰化？ 没有，现在台北。 但你是哦，你是来念书还是在工作了？ 哦，在台北工作。 异地的游子，空霸奔， 对，怀念空霸奔。 多久才会回去家一次啊？ 过节吧，然后过节就回去。 过节是不是那种连假？ 那中秋算吗？ 中秋是啊，中秋一定要回去。 那教师节算吗？ 教师节应该不太会。 那七夕情人节呢？ 七夕情人 节 回家找爸妈？ 不太可能。没有，爸妈应该不希望我七夕回去吧。 所以你的节是比如说清明、端午、中秋、 父亲节、母亲节、 哦，父亲母亲节，然后过年， 对，三节。 好的，送给你浪费爱情。你最近有浪费爱情吗？ 最近一直在浪费爱情。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寻寻觅觅，只能说彰化人在台北寻寻觅觅。 所以你很多失败的经验是不是？ 是啊。 啊，那你失败是连开始都没有，还是你每一次都开始了却无疾而终？ 应该是无疾而终比较多一点。 所以就是有开始咯，就是那些有暧昧、有试探，然后甚至有上床，然后可是最后就没有。 对，觉得台北人好奇怪。 那你被留下的理由都是什么？ 床上功夫不好。 啊，真的哦？ 一定不是这个， 一定不是这个。 那是为什么呢？ 一定不是这个。 大部分都是多看看啊，还年轻啊，不想定下来啊。 你现在几岁？ 31。 你有要逼人家定下来吗？ 没有啊。 我觉得很荒谬的是，我根本没有开口说我要定下来，却被对方说我不想定下来 ，sorry 咯。 你是怎么认识这些女生的？ 朋友的朋友，其实很多机会，其实蛮多机会可以认识女生。 为什么？哪里？ 啊？哪 里？ 羡慕吗？ 马克现在很需要吗？ 对啊，哪里？哪里？ 很多朋友的聚会啊， 我朋友的聚会就都没有男生可以认识啊。 我根本没有朋友啊。 对啊，你怎么办到的、啊？ 社团啊，比如说你学才艺的时候， 我没有学才艺啊。 上课， 那我要去报名什么才艺？ 看你想要学日文、英文还是舞蹈，各种社团都会有各种异性啊。 所以你觉得台北人很奇怪，是可能你觉得发生了都发生了，可是他们却没有好好的想要跟你交往的意思。 这是最近蛮奇怪的一点欸，奇怪。 那你平均那个恋情都维持多久啊？ 有长有短，不一定欸，真的不一定。 那长的多久？ 3-5年都有啊。短的一两个礼拜也有。 所以当人家说想要再看看以后，你就再也不联络他，你觉得他没有要认真你就算了。 我当然会跟他讨论说再看看的意思是什么。 嗯， 那对方可能会说 再看看是什么意思啊，我也不懂 欸。我有遇过个女生是说她还想再玩的，也有。 哦，我还想再玩啊。 对，我还想再玩。 那还想再玩那个女生你们交往多久？ 哦，还蛮久的哦。 所以她真的就看你看到腻了。 应该是，我也觉得应该是看到你了。 So sad。 寻寻觅觅， 台北人都在浪费爱情。 都没了，我们是要再重播一次啊？ 对啊， 我们再重播一次好了。 我们再重播一次浪费爱情，然后我们跟着一起大唱好吗？ 谢谢你们。 希望你可以在台北这个城市找到那一个你想要的人。 好，谢谢玛丽。 拜拜， 拜 拜，拜拜。 我还想再玩， 拒绝再玩。 陪我一起玩。 你要玩什么？ 最近我开始看一个新的美剧，30分钟，就是我现在中餐都配着它吃，叫做 You, Me, Her。 你我他， 陪我一起玩。 画里一片漆黑，没有人在乎谁。不同的烟味，从同一人嘴里吐出暧昧。哪里不醉不归，谁又在乎过谁？相同的酒味，从不同人唇边尝出滋味。所有失恋男女已经伤悲，只盼有人来相安慰。在这世界没有错对，只有欢愉好的疲累。只盼为这一回，不管这些没有是非，只有记性好的宿醉。谁说爱情不能浪费？你要不要爱不来无所谓。谁说爱情实在太贵？你买不买不爱无所谓。谁说爱情不能浪费？爱的情没我说不如痛的干脆。谁说爱情实在太贵？漆黑，没有人在乎谁。不同的烟味，从同一人嘴里吐出暧昧。怕你不醉不归，谁又在乎过谁？相同的酒味，从不同人唇边尝出滋味。所有失恋男女已经伤悲，只盼有人来相安慰。在这世界没有错对，只有欢愉后的疲累。只盼为这一回，不管这些没有是非，只有激情后的宿醉。谁说爱情不能浪费？ 已经慢 人说吓到我的狗，狗这样， 这部美剧 You, Me, Her 呢，就在讲一对夫妻，然后他们彼此相爱，可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嗯， 然后这个他们有去看那个婚姻咨询师了啦，可是就还是问题还是蛮严重，那他们就已经可能不碰彼此，这样就很久没有做爱。然后呢，他就男生就去找他的哥哥做就聊天，就他哥哥说你齁需要另外一个不认识你的女人， 嗯， 然后就是当你性感的时候他不会笑你的，就是你去找伴游女郎， 嗯， 就给他这种烂建议， 嗯， 所以他就去找了伴游女郎，就一找以后，糟糕， 爱上 对方 了， 就其实只是他是一个很震惊的男生，然后做了一份很震惊的工作， 嗯， 他的震惊工作多震惊呢？就是保守中的保守，学校辅导室主任，就是这么保守的一个工作，然后结果就对于那个伴游女郎。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跟他袒露了很多他真实的自己，本来都用假名啊，就用了很就袒露了很多真实的自己，然后就觉得这个女的好可爱，然后就有点喜欢上，可是就当然中间很多那个什么道德交战，觉得不行，我还是很爱我的老婆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是跟伴游女郎他有说算了，那我什么都没有要做，我就是跟你聊天这样子， 嗯， 对，可是没有想要伴游女郎 他要的不只是聊天， 伴游女郎也很喜欢他， 嗯， 就这样。好，结果他们就 他们就 make out， make out 就是亲热了，这样子就亲亲，可是没有做这样子、嗯。就一回家以后呢，这个男的马上跟老婆坦诚，我找了伴游女郎，然后我们亲热这样子、嗯，然后老婆就很崩溃，对，就非常非常崩溃。以后老婆隔天去找那个伴游女郎， 然后嘞， 就那个伴游女郎，是第一次面对女性客户。 哦、他找他是真的约他，不是说 真的约他，他还没有告诉他说我是那个昨天那个老婆什么什么之类的。结果呢，就本来是那种就是你知道面对小三，然后就我想要看看你，然后我要下马威，我要告诉你什么什么的那种态度。嗯，就没有想到他才发狠发完了之后，因为那个伴游女郎她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状况，她只觉得在她对面就是一个客户，所以。他们就是这样面对面，像我们这样面对面坐着、嗯，然后伴游女郎就把脚伸进了你的双 腿 中间，对，然后用脚给了你 一些快乐， 呜，给了你一个 food job 这样子、嗯，结果老婆喜欢，老婆很喜欢，然后后来老婆就进了厕所， 老婆不是很拉扯吗？ 对，然后进了厕所以后，然后伴游女郎就跟进来说。怎么了？你还好吗？什么什么什么之类，老婆就 坦诚吗？ 壁咚那个伴游女郎，然后跟她 make out， 就跟她亲嘴，嗯，这样子。然后回家以后，她就跟老公坦诚说：“其实我以前，我去找你的那个伴游女郎，嗯，而且我也跟她亲热了。 然后我以前是女同志，这样吗？ 对，而且她不是我的第一个女生。 我 baby， 我喜欢走吧。” 所以这部片叫做 You, Me and Her， 嗯，之后是要开启了三人行吧？我现在才刚开始看 一季， 目前一季，可是已经续订到第三季了。嗯、对， 劲歌金曲。 总在盼望，总在失望，日子还不都这样？俗的无味，雅的轻狂，还不都是？他们说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落笔传神，还有龙笔传掌，上的厅堂，月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大碗子米，还有接着大棒，如果胡同弄堂全都播放，七里居然添了些上，他们说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落笔传神，还有龙笔传掌，上的厅堂，月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落笔传神，还有龙笔传掌，上的厅堂， 今年绝对无法忽视的声音，音乐怪才许嵩，俗的无味，雅的轻狂，还不都是一副臭皮囊？三十而立的生活哲学，雅俗共赏。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开演， 台东纳鹿湾欢迎你！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 全台唯一获得饭店业金商奖肯定及 ISO 9001认证，纳鹿湾大酒店订房专线0800239888。 我依然爱你，但这些都与你无关。陈大天第二波心碎推荐，哪里来的勇气？ 哪里来的勇气？我可以继续爱你，编织的关系，妄想着未完待续。哪里来的勇气？我不敢继续爱。 陈大天第二张专辑《一百种失恋的方法》，6月21，风华发行。Forward Music。Hello， 大家好，我是戴小军。 Hey sa， 0223639955。嗨，你好啊。 Mosh Mosh。 你好， 你是谁？ 我是龙子。 龙子。 龙志， 龙志 你好， 龙志要点什么歌？ 五月天的干杯。 五月天今天播过啦， 五月天 quota 已用完。 那 郭靖的《王未来飞的客机》。 哇，我天哪！ 哎，你是不是有在星期天晚上点歌过啊？ 没有， 因为上礼拜也有人点这首歌，哎。 还是这是毕业季，很多毕业季会用的歌， 是吗？ 对。 哦，所以你是今年的毕业生？ 对，国中刚毕业。 那面对新的高中有期待吗？ 会吧，会啊。 看来是还好，妈妈 ，yes。 因为读普通科就会感觉课业压力会比较大。 你觉得读技职会比较没有课业压力哦？ 还是有啊，还是可能有，只不过可能是专注在 做东西上， 对记忆上面。啊，普通科可能就是课业上面， 好吧？ 对啊，好， 龙志晚安。 好，谢谢马克玛丽，晚安， 拜 拜。 外面的世界太多游戏目不暇接，但愿不要忘记可爱的自己，远远看着你搭上往未来飞的客机，狂挥手臂，眼睛湿湿地，把过去握紧了，在我最柔软的手心，我相信会再遇见你，远远看着你搭上往未来飞的客机，我会是你迷途时的星星，我相信你将会是一个有故事的你，你放心，你放心的去， 放心去飞，勇敢的去追。0223639955 Hi Hello Hello 你好吗？衷心感谢。 喂， 你是谁？就是你啦。 喂， 讲话，你听得到吗？ 哦，你好。 你是？ 我在开车，不好意思，等我一下。 你是谁？ 喂， 怎么称呼？ 哦，我是幸运草。 幸运草，你要听什么歌？ 拜拜喽 ，Hello， 喂， 嗨，你是？ 我是小唐。 小唐，小唐，你要听什么歌呢？ 我想听蔡明佑的《我可以》。 你是男生吧？ 对， 14，不对不对，还不到。 12啦。 12。12岁哦， 嗯， 12岁，我可以对你来说，其实这 太熟了， 对，这不是你年代的歌哎，你怎么听到的、啊？ 嗯，就不知道哎， 不知道， 听到 YouTube 上面的， 所以你也是会在 YouTube 上面一听听，转来转去，跳来跳去那样。 嗯， 好的，你可以，你想要可以做什么？ 不是啊，我想听这首歌， 多讲几个字很为难你就对了。 那你有没有想做的事情吗？ 嗯，想做的事情好像没有、欸、 没有哦。嗯，长大以后想做的事呢？ 跟你们一样吧。 跟我们一样。你说放歌哦？ 对啊。 你说放音乐给大家听哦？ 嗯。 但你不想讲话就对了。 还好。 好哦。哦，你可以去 KKBOX 啊，你现在就可以做到这件事了。 我先那个。 哪个？ 没手机。 没事哦，好吧，等你有手机的时候。 好， 拜 拜拜 拜。幸福真的不容易，在你的背景有我爱你，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我多么想每 痴的心，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哦、你放着谁的歌曲，是怎样的心情，能不能说给我听？雨下得好安静，是不是你偷偷在哭泣？哦，幸福它真的不容易，在你的背景说明，我就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是因为你。我就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是因为你。 点播特区差不多要关门了呢，02236399551:49。嗨，你好。 喂， 你是谁？有 吗？有，有听到。 那个现在还在点播歌吗？ 是。 那个我想点《因为爱情》。什么？怎么了？为什么有叹息声？ 为什么想听这首歌呀？ 因为，就是之前跟女朋友吵架，他就写了一段这里的歌词，然后我之前也有听过，就是大陆有个节目叫《蒙面歌王》，那个李克勤跟那个徐若瑄哦唱的，我也觉得很好听，所以就想点。 那他写这一段，后来呢，写了这段给你，然后有让你觉得反省 没有， 反省自己吗？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我不知道是真的很不合还是怎样，就是偶尔有小争执，可是其实都不是什么大碍，可是久了还是会觉得很烦。就是我是巨蟹座的、然后我觉得我脾气已经蛮好，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对我讲话就是会蛮冲的，可是他对他朋友可是不会。对啊， 那你们现在还在一起吗？ 还在一起啊，我们下个月在一起就满一年了。 才一年而已嘛。 那你有跟他说过？我觉得你对我讲话都很 有啊有啊有啊，我会觉得说 你不珍惜我。 不是，其实他也会为别人着想，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我讲话口气比较差。然后如果真的很深究到这一点的话，他就会觉得说，可能他还没有准备，心里准备好要交男朋友吧。然后这时候我就会 吓到， 有点无言这样。对啊， 看来这段感情注定被假告搞。 然后 你们现在几岁 啊？我们怎样？ 你几岁？他几岁？ 我26，他23。 哦， 对， 感觉可能他超年轻哎， 他超年轻， 比二三 还 更年轻啊？ 没有，就是 心智吗？ 二三还是超，我觉得还是超年轻啊。 因为我曾经怀疑，就是是不是我们两个星座很不合，又是巨蟹，然后他是狮子，可是我这方面没有研究，所以我不知道。然后我知道，就是我妈还是狮子，我跟我妈还是超不合的。对，对啊。然后我也不知道耶。对啊。 你的我也不知道耶的意思是要不要继续下去吗？ 不是啊，就是现在会 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其实还是会聚下来，只是这种小问题层出不穷，还是会很恼人这样。 就是看你要忍到什么时候咯。 是没有到，可能他也在忍我，可是就有时候真的吵到比较大吵的时候，他会说什么，就是他不是不爱我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你爱我的话，能不能偶尔多为我想想？然后他其实他不是，也不是说没有为我想，就是不知道哎，可能有一种人就是对身边的人会比较 坏， 就是不是比较坏，就是可能不会那么在意，就是比较表现出自己的一面，因为他其实就是有时候有些事情会放在心里，可是对我可是不可能比较不会，所以反而才会这么冲这样。对啊， 好吧， 好，谢谢你们， 晚安了， 好，晚安，拜 拜。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地表最强摇滚乐团 U2 献给巴黎最感人的摇滚盛宴，请听环球 U2 合唱团《赤子之心》世界巡回演唱会 Invisible 巴黎现场。 大家好，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多年的教学，我们证明了顶尖的成绩绝对不是少数孩子的专利。面对课本，让他学会透彻的理解，有效的整理，达到稳定的记忆。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成为学习的高手，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穿越千万年的光陪伴在我的身旁。 田馥甄的日常，7月13日全亚洲限量珍藏。 我是小乐吴思贤。 我不放手，我不放手，告诉我这路还能挽救，让我们重新相拥。飞碟 Network。 今晚7月15日的点歌之夜，要跟你说声晚安了，1:56，再见。 超夸张。 Everybody， 小朋友上课 喽。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边祝你有个好梦。 什么叫叫你，什么叫艺术，什么叫分时，什么叫技术，这就是现代最抢手的菜，不管你爱不爱电视多的麦，网络说的听听，我自己的心情认真的想想再做个决定，不要当个笨蛋，看那些笨蛋模仿那些笨蛋，以为其实我一切都是谎言，引导你买，先卖了肉体再卖了灵魂，浪费时间浪费金钱，消费完你还要你道歉。对不起我看不懂，对不起我听不懂，对不起我不了解，买那是假，现代艺术 contemporary， 什么艺术